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记得放心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他们已经走了，具体情况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接下来在我到达之前，我的同事们在附近进行搜索，他们想要找到王健的行踪，但是却毫无收获。当我到达现场之后，跟他们一起寻找，又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附近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了王健。可是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啊！余神听到这儿咬了咬牙，霍星就吸了口气，接着说道，尸检报告已经拿出来了，王健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3:30到4:30之间，也就是我们到处找他的那段时间。他甚至极有可能就在我们找到他尸体的不久之前才被杀掉，至于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而窒息死亡。也就是说他是被勒死的，于神问道。是的，凶器估计是钢丝一类的东西。我们发现王健尸体的时候，看到他的脸上有淤血和点状出血，喉咙的位置也有被钢丝勒过的痕迹。还有其他线索吗？还有四个线索。第一，在王健的尸体的手上抓着几根长长的头发。第二，跟沈芝被杀的情况一样，除了王健手上的头发外，在凶案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证据。第三，后来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王健习惯每周的星期一都独自一人到 KK 吧和一些不认识的女性喝酒跳舞，之后跟他们到附近的酒店开房。余神没等霍星鼎说完就说道，这么说来，很有可能这是一宗预谋杀人案件了。凶手就是那个把纸条交给王健的女孩，她早就掌握了王健的每个星期一都要到 KK 吧的这个习惯，所以她故意在这天晚上来到这里，用纸条把王健引出来，然后把王健带到偏僻的小巷里，再用钢丝把他勒死。我们也是这样分析的。事后我们也检验到王健所喝的酒里被放置了数量不多的迷药，我估计就是把纸条交给王健的那个女孩，趁王健不注意的时候把迷药放进了他的酒杯里。他这样做是为了当他勒死王健的时候，让王健失去反抗的能力。云神点了点头，又问道，那王健手上的那几根头发是属于谁的，你们查到了吗？ 查到了，这是一个叫做萧婉山的女孩子的。 萧婉山？那谁啊？云神挠了挠头。萧婉山，一个24岁的女孩子，在本市一家 4S 店做市场部经理。 哦，可是王健手里怎么会有他的头发？难道他是杀害王健的凶手？ 那他把王健勒死的时候，王健进行反抗，无意中把他的头发扯了下来？ 有可能是这样。另外我还调查到一件事情。 余神看了看手表，现在8点钟不到，从案件发生到现在，怎么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你就能够查到这么多事情？看起来现在警方办案的效率很高啊。对于余神的称赞，霍奇侠没有露出欣喜的表情，反而摇了摇头。他叹口气说，我也只是亡羊补牢罢了， 如果不是我们的失误，王健也不会被杀呀。 于神见霍刑警一脸自责的神色，他连忙扯开话题。 啊，对了，你查到什么了？你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说过王健曾经涉嫌诈骗被我们带回到公安局的事情吗？ 我记得，根据我的同事说，他是骗了一个老人买了一些所谓的稀有而珍贵的药材，那个老人为此付出了十几万，这可是那个老人生平所有的积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王健做的，可是由于没有证据，只能把他放走，那个老人的几十万也没能追回来。那位老人为此耿耿于怀，接着就一病不起，接着两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 于神听到这里露出了愤愤不平的表情。靠，王健也算他妈的死有余辜了吧。 不，霍刑警剑眉一竖大声说道，你不能有这样的思想。王健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应该制裁他的是法律而不是其他人，任何人都没有剥夺其他人的生命的权利，尽管他要杀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那个杀死王健的犯人，他的行为是犯罪，也是不可原谅的。 哼，法律制裁得了王健吗？你们不是没有证据吗？明知道王健犯了诈骗罪，也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走出警察局，让他逍遥法外。至于那个杀死王健的凶手，我们先不讨论他做的对不对，反正你不得不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制裁了本来就应该受到制裁的王健，而这些是你们警察办不到的。 霍刑警有点语塞，他轻轻地哼了一声。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件事吗？ 那你接着说。 我们调查到那个被王健骗光了一生积蓄，后来郁郁寡欢，因此而被病魔夺取生命的老人，就是萧婉山的祖父。也就是说，对于王健被杀一案，萧婉山具有强烈的杀人动机。 啊！于神露出了惊讶至极的表情，他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 我已经查到萧婉山的公司地址了。 霍刑警的话没说完，于神就打断了他的话。那快走吧。跟昨天一样，两个人驾驶着霍刑警那台红色的 QQ 车向萧婉山的公司疾驰而去。不同的是，这一回霍刑警是死活不再让没有驾驶证的于神驾车了。行程之中，两个人抓紧时间继续讨论案件。 对了，霍刑警，你刚才不是说有四个线索吗？你只说了三个就没了？ 不是我只说了三个，而是我说了第三个就被你打断了。 是吗？ 于神尴尬地笑了笑。那你趁现在说吧。 好。 霍刑警点了点头。留在现场的第四个线索是，在王健的尸体旁边放着一只动物的手。 动物的手？ 于神张大了嘴巴。 是的，是猫，是一只黑猫的左前肢。 啊，黑猫？于神思考了一下问道， 我刚刚还想问你呢，沈之被杀一案和王健被杀一案是否会有关联？ 哼，这下不用问了，因为两个死者旁边都有黑猫的尸体，两宗凶案之间肯定有着很大的联系。刑警补充道， 正确的来说是两个死者的身边都只有一部分猫的尸体，在沈之尸体上所放着的黑猫的头、身体和尾巴，当然这些部分是连在一起的，而在王健的尸体旁边放着黑猫的左前肢。根据我们的检验结果，我们知道这两块黑猫的尸块是属于同一只黑猫的。 那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咯？ 是的，所以我们昨天假设的交换杀人应该是不成立了。我们昨天所说王健憎恨沈之，而 A 憎恨 B， 于是王健帮 A 杀了 B，A 就帮王健杀了沈之。可现在的情况是，犯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而根据王健手上抓着的头发，我们可以知道萧婉山是很有可能成为犯人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萧婉山连续杀害了王健和沈之两个人。然而事实上，萧婉山却只有杀害王健的动机，却没有杀害沈之的动机啊。 不，于神说道，交换杀人的情况也许还是存在的，只是情况有些复杂。 怎么说？ 如果这 A 的身份就是萧婉山呢？于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假设 A 等于萧婉山，萧婉山憎恨 B， 而王健憎恨沈之，于是萧婉山跟王健取得联系，提议跟他进行交换杀人， 这里的前提是萧婉山没有让王健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跟王健联系的方式也许是手机短信、 QQ 或者邮件之类的。事实上，所谓的交换杀人，一般情况下两个凶手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或者是只有一个凶手知道另外一个凶手的身份。那然后呢？接下来交换杀人开始，王健杀掉了 B， 而具备杀害 B 动机的萧婉山由于在案发时间具有不在场证明而躲开了警察的怀疑。接着萧婉山帮王健杀掉了沈芝。关键的来了，在这场交换杀人的案件当中，萧婉山和王健是合作伙伴，而在交换杀人这件事以外，萧婉山又具备杀害王健的动机。所以萧婉山昨天凌晨杀掉沈芝之后，又在今天凌晨杀掉了王健。萧婉山杀沈芝是为了履行交换杀人的承诺，而他杀王健就是因为王健害死了自己的祖父，他想要报仇。那 B 是谁呢？另外一个人，一个跟王健一样被萧婉山所憎恨的人，只是他的死是属于交换杀人事件的，而跟王健的死无关。霍刑警听于神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思维有些混乱，于是也不再作声。他认真地思考起了于神的话。几十秒之后，霍刑警说道：你的推断有矛盾的地方，如果犯人是萧婉山，他要跟王健合作进行交换杀人，那么在王健杀掉他所憎恨的 B 之后，他直接把王健杀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去杀沈芝呢？也不会是因为他是一个极其重视承诺的人吧？霍刑警舔了舔嘴唇，接着说道：根据两起凶杀案中都出现的黑猫尸块情况可以判断，两宗凶案的犯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杀害王健的犯人真的是萧婉山，那么杀害沈芝的犯人也是萧婉山。可是萧婉山杀害沈芝是因为他和王健一样，也具备杀害沈芝的理由。那么，这就成为了一宗连续杀人案件，所谓交换杀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等一下，什么？那沈芝尸体旁边的打火机怎么解释呢？我想那是萧婉山故意留在那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王健。可是他不是打算在杀掉沈芝的第二天就把王健也杀掉吗？那样嫁祸他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王健由于在沈芝被杀的时候没有不在场证明而被警察带回公安局，那么萧婉山杀害王健的计划还怎么进行？这话说到这儿，两个人都沉默了。隔了好一会儿，霍刑警才说道：哎呀，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混乱了。别担心，找到萧婉山之后也许一切就柳暗花明了呢。事实上，霍刑警和于神两个人在车上讨论了这么久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在王健被杀的时候，萧婉山也具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在萧婉山工作的 4S 店里，霍于二人很快找到了萧婉山。霍刑警向萧婉山表明身份之后，告诉了他王健被杀一事。 哼，那种人死了也活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爷爷也不会死。 这是萧婉山得知王健被杀的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萧小姐，霍刑警凝望着萧婉山，请问今天凌晨3:30到4:30你在哪里？萧婉山听霍刑警这样问，先是愣了一愣，接着有点生气地说：在哪里？你们是怀疑我是凶手吗？萧小姐，别误会，我们只是想跟你录一份口供。 好了，别说了。 萧婉山打断了霍刑警的话：昨天晚上我在我男朋友家过夜，我们一起看顶节，一直到3点多才关掉电视。关掉电视以后，我们俩也没有力气入睡，两个人折腾到4点多钟才睡觉。而且睡觉的时候，我男朋友一直是搂着我的。我想，如果我偷偷的离开他们的家，他一定会知道的吧。对了，那栋大厦的大门好像还有监控录像，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呀。告别了萧婉山之后，霍刑警马上派人去找萧婉山的男朋友和那栋大厦的管理员问话，同时也查看了大厦的监控录像，结果证明萧婉山的证词完全属实。也就是说，在王健被杀的时候，萧婉山的确具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萧婉山虽然具备杀害王健的动机，但他绝对不可能是杀害王健的凶手。至于王健所留下的那一张写着你今天晚上陪我好不好，我在 KK 酒吧后面的小巷等你哦，这张纸条上的字迹也不是属于萧婉山的。唉，怎么又是这样。在车上，霍刑警咬了咬牙，好不容易抓到一点线索，没想到又遇到了瓶颈。余神尖锐的眉毛紧紧一皱，你所说的线索是什么？当然就是王健手上抓的那个萧婉山的头发呀，我本以为那是萧婉山行凶的时候不小心留下来的，可是现在却知道萧婉山具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余神没有答话，他凝神沉思着。刑警又接着说道，沈芝的尸体上有黑猫的尸块，王健的尸体上也有黑猫的尸块，而且尸块属于同一只黑猫，由此我们判断是同一个人犯下了两宗杀人案。可是这犯人是谁呢？王健不可能是犯人，因为沈芝被杀的时候他具备不在场证明，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二宗杀人案的死者就是王健本人，他总不可能自杀吧。至于萧婉山，他也不可能是犯人，因为在第二宗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王健被杀的时候，他也具有不在场证明。哎呀，所有的线索都乱掉了，头疼死我了。等一下，霍刑警的话还没有说完，余神打断了他的话。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两宗案件很相似吗？本来就是啊，因为两宗案件中都出现了黑猫尸块，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情况才判断两宗凶杀案的犯人是同一个人的呀。不，我不是指这个。啊，那你是说什么？余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条不紊地说，你想想看，沈芝被杀的时候在现场留下了一个明显的证据，打火机，除了打火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留下其他的证据。我们以为打火机的主人王健是凶手，结果他却具有不在场证明，而王健被杀的时候在现场也留下了明显的证据，几根长发，现场没有任何证据留下。我们以为这长发的主人萧婉山是凶手，结果萧婉山也具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公式，A 被杀，尸体旁边有猫的尸块，现场有明显证据，指证凶手 B， 同时 B 也刚好具有杀害 A 的动机，然而 B 却有不在场证明。接着 B 被杀，尸体旁边也有黑猫尸块，也有明显的在场证据，这个证据指向 C 是凶手，同时 C 也刚好是具备了杀害 B 的动机的人，然而 C 却有不在场证明。如果这条公式成立，那么接下来霍刑警跟着余神的思路很快地思考着。当余神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难道是 C 被杀？没错，接下来被杀的应该就是萧婉山了。如果萧婉山真的被杀了，那么根据公式 D， 萧婉山的尸体旁边也会有黑猫尸块，那么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指证凶手是 D， 同时 D 也刚好具备杀害萧婉山的动机，然而 D 也有不在场证明。不行，霍刑警大喝一声打断了余神的话，萧婉山不能被杀，我一定要阻止这场凶杀案的发生。他话毕，这方向盘一转，向萧婉山工作的 4S 店方向疾驰而去。路途之中，他还打电话通知下属马上派人过来和他一起24小时保护萧婉山，绝对不能让犯人有机可乘。当天傍晚，萧婉山下班以后直接回家，霍刑警余神以及5、6个警察就在萧婉山家门口守护着，不让任何陌生人接近萧婉山的家。霍刑警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可是没想到在8月20日凌晨2点27分的时候，萧婉山家里传出了萧婉山那声嘶力竭的惨叫声。霍刑警一听到这声尖叫，心中一紧，一边拍着大门一边喝道，萧婉山你怎么了，快开门啊。救命啊，救命啊，啊！萧婉 婉山的求救声接连不断，在接下来的几十秒之后，求救声越来越弱，最后渐渐地停息了。 糟糕！ 霍刑警大叫一声，拔出手枪，向大门的把手上连开三枪。接着他提起右足往大门上狠狠地踹了一脚，破门而入。于是于神跟众警察以及霍刑警等人一起走进了屋子，众人提高警惕，四处搜寻，在房间里没有找到凶手，却在另外一个房间找到了萧婉山。只见萧婉山倒在地上，双腿扭曲，他右手捂着心脏，一头长发凌乱不堪，他的两眼瞪得极大，嘴巴也张得大大的，脸色苍白，而且整张脸上五官扭曲，似乎是看到了天底下最恐怖的事情。霍刑警走过去，蹲下身来，探了探他的鼻息，摇了摇头，断气了。余神倒抽一口凉气，环顾四周，突然指着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叫道： 你看那个笔记本。 萧婉山的尸体就在书桌旁边，在书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处于开机状态，荧幕上所显示的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什么？ 霍刑警望了望笔记本的显示屏，迷惑的道。余神颤抖的声音说： 是黑猫，是黑猫的右前肢。 啊！霍刑警惊呼一声，整个人都愣住了。好几秒之后他才回过神来，心神一定，喃喃地说：杀害沈之和王健的凶手现在又把萧婉山杀死了，黑猫的身体，黑猫的左前肢，黑猫的右前肢，那么也就是说还有左后肢和右后肢才能拼成一只完整的黑猫，难道还有两个人会被杀吗？ 接下来霍刑警负责带队搜索现场，而余神则负责查看萧婉山留下来的那台笔记本电脑的内容。两个小时之后，霍刑警和余神交换了各自调查的结果。 你先说吧。 余神点了点头，开始说了起来。以下是我根据笔记本电脑所留下的线索进行了一些推断，但是不一定是事实，不过据我推断跟事实应该十分接近。在8月20日凌晨2:25的时候，正在上网的萧婉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由于萧婉山是用 Outlook 收邮件的，所以一收到新邮件他会马上知道。他立即把邮件打开，邮件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萧婉山看到邮件之后非常害怕，害怕的大叫了一声。然而尽管他想通过大叫来释放心中的恐惧，但他所受的惊吓还是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恐惧的极限，于是他被活活吓死了。余神看到霍刑警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以为他觉得自己推断的荒谬无比，忍不住说道：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在听啊，你快说啊。 余神舔了舔嘴角，接着说道：那封邮件有附件，萧婉山是在打开那个附件之后看到了那个足以把他吓死的恐怖内容。这附件里不仅含有足以把萧婉山吓死的恐怖内容，同时还带有木马病毒。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但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22点。